恰逢青春年少，除了理想还有追爱渴望，茫然之中你闪亮登场，给我不一样的惊叹和美妙，朝夕相处中我渐渐知道，你就是我今生要逃的宝，依偎在你的温暖怀抱，就这样如痴如醉被你套牢。你的美宛若那天使的微笑，幸福在我的期待中提前来到，我没有淡忘你的好，爱上你是我今生最大的荣耀，你的爱把那长长情路照耀，我们就像比翼双飞的同林鸟，这么多年我和你心贴心的依靠，拥有你是我今生最大的荣耀。相处中我渐渐知道，你就是我今生要逃